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第76集，酒祭。 袁柳跪坐在地，失声痛哭，他又爬向萧迟野，磕头求道： 走多，饶我这一回，求求你，我是鬼迷心窍，我愿做牛做马来偿还这一包。 萧迟也看向他， 拿着你性命的人不是我，去求一求人家，为着你那一家老小磕几个响头，算是补上过去背着娘子儿子快活的债了。 袁柳便用一向扶灵，边磕边求： 你放过我好不好？这事又没干系，我求求你，我全家上下八口人，我不想他们都死在这里。 福林垂泪不看他。 袁柳泪雨滂沱，他是真的怕了，磕得头破血流。 福林，一夫妻百人，我们虽然未做成夫妻，可这些年的情谊还在，我求求你别栽到我身上，来世我给你做儿子做孙子，你放过我，那宅子是我想孝敬你老母，你怎么能…… 他几乎呜咽难鸣，强撑着断续说： 你怎么能拿着他来要我一家人的性命呢？你还有没有心肝？ 福林痛苦的哑声说着什么，他也给袁柳磕头，嘴巴吸动，分明是对不起。袁柳膝行上前，搀住福林的身体，额前的血水下淌，他悲痛道： 我不要你磕头，我要你把事情交代明白，我不想死，福林别害我。 萧迟也见状说： 谋划行刺绝对不止斩首，你想死便罢了，可怜了你的母亲，老人家这般年纪还要受酷刑折磨。赵玉是什么地方你不知道吗？他要是落在了锦衣卫手里，剥皮抽筋都是刑的。 福林仰面而起： 你主子没与你说吗？这案子我要是让他快速结不了，拖一天受一罚，你要受，他要受，你母亲也要受，受到什么时候我痛快了，大家再话别。 福林冲他恨声哽咽，萧迟也一动不动，只看着他。 不是说打狗还要看主人吗？咬了我萧策安，大伙就一起受苦，我要打得你皮开肉绽，生不如死，看一看是谁先招架不住。陈阳，拖他老母上来。 陈阳应声退向牢门。福林骤然喊起来，他嗓子已经坏了，像濒临绝望的兽蹄，冲向萧迟野，扑在地上，用手指潦草地画着字。萧迟野扶手看了片刻， 给他纸笔，我要白纸黑字。 福林被陈阳带去画押，牢房里只剩萧迟野与袁柳。袁柳见萧迟野要走，立刻拽住了萧迟野的袍角： 走多，无事了，我是不是能…… 萧迟野披上大氅，回头说： 你几时担任的段氏一职？ 袁柳赶忙比划着手指答道： 总督任之后的第三年。 这么说是跟着我的？ 袁柳慌不迭地点头： 我是总督的人。 萧迟也连夜没睡，这会儿有点烦，他扶着刀，用刀鞘抵开袁柳的手： 我的人没有那么大的脸面能叫东龙牙行赊账，禁军添入的房产皆要上报，你没报，除了这宅子你还有城外田，六品段氏混得不赖，到底是谁在养着你，你不知道吗？ 袁柳眼泪鼻涕一起出来了，他大放悲声： 我受人蒙蔽，不该贪那点东西。总督，总督，可我没有背叛禁军。 萧迟也微微扬了扬酸痛的脖子，没再看他。 你儿子多大？ 四岁。 我替你养了。这案子结束后，你自行了断。 萧迟也没表情地说。牢房门一关，袁柳瘫软在地。萧迟也走在阴暗潮湿的御道里，听着背后的哭声，从陈阳手里接过供词。他才跨出刑狱的大门，就见古今疾步迎来。 公子，福林的母亲死了。 陈阳皱眉。 幸好今早主子没有进宫，否则福林就再无顾忌，这供词也拿不到手。 萧迟也借着光亮翻了翻供词， 一打纸，福林连对方的面也没见过，光凭这个谁也套不进来。 好歹把禁军撇干净了，主子要进宫呈给皇上吗？ 禁军为什么要撇干净？ 陈阳与古今皆是一愣。萧迟也冷笑起来。他说， 既然是困兽，就得有被人围攻的样子。他们这么着急把脏水泼上来，不够。我不仅要挨着这脏水，我还要在泥里滚一滚，越黑越好。脏我一个，成全他们铁墙一面，让他们做只手遮天的大能耐者。他们连禁军总督也能这么轻易地踩下去，等皇上回过神，就该起疑，就该怕了。花党才晚，谁要做新党，谁就是找死。 萧迟也还没有入宫，沈泽川先在明礼堂觐见了李建恒，受封五品锦衣卫镇抚，他的腰牌因此换成了印着谢志盘云花的七金铜牌，一面写着守卫，一面写着随驾。韩城此次只得了些赏赐，心里不痛快，知道自己被沈泽川当做了石头踩，可他也知道沈泽川如今正得圣恩，万万不能与其生了嫌隙。回到办事的堂子，同僚们都来恭贺，沈泽川一一应了。韩城见人散得差不多时才说， 你头一回戴金牌，有些事情还不清楚吧？ 沈泽川放低姿态说， 还请指挥使大人指点。 韩城很受用。 这守卫金牌轮值时须得配在腰侧，休沐时不可外露，平素随驾还是在十二所里任职，就是不能再做以往的样子，说话要更加谨慎些。你先前虽然也做过任务，但如今还是不同了。如今再有任务，若是逮捕令，先不着急拿人，必须前去刑科，让刑科几十中签字；若是地方令，就是要出去都，去地方查案，出去前得跑趟刑部和督察院，做个签押。 沈泽川虚心受教。韩城见他态度恭敬，与升官前一般无二，不禁起了点爱才之心，继续说， 以往呢，东厂在咱们头顶上站着，出门见着东厂太监得点头哈腰，但是现如今24衙门空缺无人，东厂形如废处，便该是他们见了咱们打工作揖，无需给太监多少好脸色。不过有一事你须得记住，就是锦衣卫虽然听命于皇上，却仍然要跟三法司打交道，去地方外勤也多是和督察院的御史一起，大家看似职权分离，实则仍然相互需要，所以办差时一定要跟三法司的官员打好交道，万不能与他们置气，若是不慎留下了疙瘩，后面的差事就难做了。 这些事情沈泽川都记得滚瓜烂熟，但他面上如似初闻，听得认真。韩城最后卖他个面子， 你要新建人手，就去拆档房看着册子挑吧。 沈泽川谢过了，出门后沿廊向外走，倒不急着去拆档房选人。他走出宫门时，萧迟也正坐在马车上厢后，沈泽川脚下一顿，就要转身。萧迟也半掀着帘，悠悠地说， 升官了， 俸禄也跟着涨了，请我吃个酒，不会也舍不得吧？ 沈泽川见丁桃与古今分立在两侧，虎视眈眈，便喝了口寒气，从容地答道： 舍得，正找你呢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